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听风云快讯。多谢各位的支持，本人陶杰的 Patreon 同埋白伟聪嗰啲亦都系非常之感谢各位的加入嘅。咁以往咧吓几十年前咧都有讲上有天堂就下有苏杭，咁杭州美景咧吓就世界闻名。咁点知咧吓近日咧中国嘅杭州咧就爆出一场叫粪水大丑闻，就令到咧啊杭州嘅民众咧就为数唔知有几多上街啊，就险险咧就酿成呢啲嘅暴乱。咁啊，点解咧？就突然间啲杭州人啊，开水喉咧就发现啲水咧流下咧就变咗黄色，系嘛？咁然后咧就用啲水咧系用嚟煲茶啊、洗米啊、同埋洗衫啊，咁样咧就全城中招。咁啊，有大量嘅传出嚟嘅微博啊，嗰啲短片咧攞嚟做证。 杭州自来水污染的事情两天了还没有解决，现在是凌晨一点，我刚从朋友家洗完澡回来，大夏天上万户家庭用水被污染。我生气的是官方只是草草的发了一个通知说是水污染，并不说污染源是什么，也没有设置紧急的供水点，只是说让我们自己放水解决。我们已经自行购水两天了，水还是黄的臭的，我们要解决到什么时候？网上很多消息说是粪水的，我不想传播没有证据的东西。我去搜索了一下城市污水和自来水是分流的水管系统，我愿意相信是假消息，但我家就在污染区，真实的情况就是水是黄的臭的，一股臭海鲜味，已经有好几个业主因为肠胃炎发烧去医院了，养的鱼也死了两天了。我们要么开车去别的区吃，要么矿泉水煮粥煮泡面，外卖不敢吃，澡也不敢洗，刷牙都只能用矿泉水。水管里面的污染物多久能消除我们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人在解决这个问题啊？城市用水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处理得这么慢这么潦草？我们家到现在已经用了四大桶水了，而且前置过滤器以及净水滤芯全部报废，官方给的解决方案是减免五吨水费。我们附近几个小区的朋友在各平台的留言以及发布的视频都被下架以及限制发布了，我真的是气笑了。 咁咧就杭州啲人咧就认为呢个咧系屎水，咁啊传出消息咧一度啊就系因为杭州嘅水务处一名啊职员不满咧系上边换人。換了個人呢，因為這些可能的 office politics 咁呢，於是呢就調氣好唔順，就特登呢係將一啲嘅水渠呢駁咗落去屎渠嗰度，咁呢就變咗呢搞到全城呢就用曬屎水啦。咁當然啦，呢件充滿黑色幽默嘅事件呢就震動到全世界。咁你飲屎水會唔會飲死呢？會唔會令到啲細路仔飲到傻呢？就呢個就唔會，因為比起甘肅冇幾耐之前嗰單叫幼稚園呢嗰啲幾百個學童中原毒呢，就其實呢件事就唔係好大嘅啫。只不過呢因為杭州呢個地方呢係特別敏感啊，咁所以呢就變咗搞到啲民意咧係好憤怒，只不過最近咧中國官方咧突然間澄清喎，係嘛？佢話咧呢個屎水嘅疑問咧就別有隱情啦。但係先幾日傳出嘅呢一個內情咧就有名有姓嘅嚇，嗰個職員咧就姓劉，係亂咁接駁條喉之後咧就已經離開杭州潛逃。據說咧喺雲南邊境嗰度走咗越南，而家不知所蹤。咁而家官方另一種說法，但係點都好咧，都令到杭州呢個城市咧從此即係大禍啊！你以後你 Google 咧，你揾呢個杭州咧，就個關鍵詞就變糞水，係會彈出嚟。正如南京，你一 Google 咧就變咗個叫紅姐，就唔會係大屠殺啦喎，係嘛？南京叫紅姐咁甘肅嗰度咧就 Google 出嚟咧就变咗中原毒，哇！咁而家成个国家到底咩事咧？阿鲍生， 系呢单嘢咧都几匪夷所思啦，因为咧杭州已经有个别名就叫汴州，咁啊汴系咩汴咧？自己想象啦。咁其实呢件事出现咗几日噶啦，因为咧杭州当时咧陆续出现嗰啲水质问题啦，咁好多居民咧就走去抢嗰啲超市嘅自来嗰啲 瓶装水啊。咁啊，跟住咧就好多居民实测咧，就用毛巾啊或者系布咧，咁就来过滤出嚟嘅水，咁竟然咧出现咗啡色。咁大家去想象究竟呢啲啡色系咩嚟啦？咁官方嘅说法咧，去到星期六咧先出嚟澄清，佢话水变臭，未系因为藻类嘅缘故，因为咧唔知点样厌氧嘅现象啊，诸如此类啦。咁但系咧，依个大家用翻常识去谂下，究竟会唔会藻类就算系缺氧啊，或者系变咗质之后咧，会唔会污染到水源，出现咗啡色同埋恶臭？同埋同呢個糞便有類似嘅味道咧，咁呢啲咧，我相信小學生咧都唔會相信啦。咁呢個官方亦都係辟謠，就話咧究竟係咪有一個官員咧，或者係嗰啲操作員咧，將嗰個糞便渠或者係污水渠駁咗落去食水渠咧？呢個係謠言。咁而家官方咧努力咧去澄清，但係咧杭州嘅居民就唔會相信。結果咧就係而家大家咧。都喺度即係不滿，同埋咧就用行動去證實啊！咁所以而家個情況咧究竟官方嘅説法話而家水質已經改善，你信唔信咧？咁啊，依個又留翻俾你自己啦。不過我就講翻我自己親身嘅一個經驗，我相信亦都係十年前左右啦，喺上海嘅工作。咁咧就我好奇怪啦，咁啊～即係去親上海做嘢咧，台面上都擺咗幾樽咧嗰啲非製嘅礦泉水，咁啊唔係嗰啲哇哈哈喎，非 Fiji 喎，貴嘢嚟嘅喎，香港我都唔捨得飲，咁啊開會就係飲呢啲嘅啫，我未見過佢哋，從來都未見過佢哋用自來水沖茶飲嘅，咁啊當時我都唔係好明啦，後來我再去另外一間公司個老闆度做嘢咧，佢就同我講，佢哋上上下下咧從來都唔飲用上海嘅自來水嘅。全部都是用所谓的瓶装水或者超市的矿泉水，因为他们知道那些水是哪里来，就是说是来自这些河道啊那些，跟着过滤或者消毒呢，根本他们没有信心，他们煮食全部都是用瓶装水，这些是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了。那这些就是中国人呢他们生存的哲学啊，如果即系有啲人真系冇能力嘅，买唔起呢啲樽装水啊，超级市场嘅水咧，就唯有用嗰啲自来水。咁呢啲自来水就系长期以嚟咧，都系出现咗污染嘅问题。因为咧嗰时长江出现咗一啲咩死猪嘅污染啊，喺上游咧唔知中游啦，唔知点解咧有大量嘅死猪咧就冲落去下游。咁下游跟住咧就喺度腐烂，腐烂之后咧啲食水咧就由嗰啲。江水咧就去抽取，跟住咧就冇过滤清楚同埋清洁，就算过滤都冇用啦，因为咧里边太多死猪啦，咁所以咧出现咗一个污染嘅问题，当时咧就已经系公开嘅新闻，大家揾得到噶啦。咁所以其实今次杭州嘅事件咧，如果系人为咧就更加离奇啦，因为我都唔知道点样可以将粪渠或者污水渠驳咗落去食水渠，照计系两个唔同嘅系统嚟嘅。咁如果真係可以做得到呢，咁我真係觉得中国嘅工程呢十分之伟大囉，陶生。 咁中国嘅食水污染呢就一直都唔係话境外势力喺美国嚟到抹黑㗎啦。而係根据中国水利部早在2016年呢公布嘅一个叫地下水动态月报。中国水利部自己引用嘅数据，呢个2016年呢就係当时佢係中国井底嘅地下水呢有超過80%遭到工業和農業排出的地標水是嚴重污染，令到中國的井水已經不能夠作為飲用水和生活用水了。這個是中國自己水利部2016年那時是習剛剛上台的第一任，這個中國國務院可能還秉持著胡溫那時候有少少的什麼權為民所謀諸如此類。另外在2015年的6月，中国的瞭望东方周刊就公布，他认为全球超过2亿人饮用氟含量超标的水，这个只是氟啫 ,Fluorine, 其中8000万人就是中国。这个也是只是一种。但是中国水利部跟着就发表声明，他说那个水80%污染只是指浅层的地下水。主要咧，中國嘅地下水飲用咧係取自深層地下水。佢話深層地下水咧 那個達標呢就是 86%。 這些一定是這樣的，當他有一個報告，有一個大的醜聞、啊、或者爆了出來呢，跟住就會有另一個說法呢就冚住。咁、啊、如果係咁，以杭州嗰個為例，嗱佢話有嗰啲藻類啊，即係嗰啲海藻咧，係嘛？藻類唔知點樣氧化，咁啊請問啊，嗰啲藻喺邊度咧？即係啲植物啊，啊綠色啊嗰種植物啊，深綠色嗰種去喺邊度啊？嚇、啊，杭州何來有咁多呢啲咧藻類啊嘅植物喺嗰啲深層地下水啊？我當你係嘛？喺裏邊咧係發酵啊？喺邊處有冇圖片？第二。啊、有冇另一個有公信力嘅？譬如話有國際背景嘅呢、這個咧，環保組織咧係派人，譬如話你邀請嚇、啊、鄰近嘅日本啊，派真正啊嘅水污染啊嘅專家走嚟杭州嗰處咧，係做一個檢測同報告咧，冇啊！嗱，神又佢，鬼又係佢嘅。咁而家咧就杭州嗰啲人咧就攞起到啲自來水就發現裏邊有黃澄澄。於是咧就話係屎水嗱，呢件事咧，我諗咧就唔好話由咁負面去睇啦，係咪？咁你而家搞到已經杭州嗰啲咧數以百萬計嘅市民形成對中國政府啊或者杭州政府嘅憎恨啦，係嘛？咁我哋呢度無謂去渲染啦，係用一個正面啊同埋平常心去睇。第一呢個係好事嚟嘅，點解好事呢？因為如果你話杭州如果出現屎水又好，咩水都好。起码咧叫人人有份啊，吓个个咧都要用到啊，又无论系杭州里边嘅嗰啲咁嘅住劏房嗰啲穷人啊，杭州周围啲农民啊，定系杭州市政府啊，定系杭州啊吓呢、啊這个中国首富马云啊吓、啊、住嘅嗰个豪宅啊吓，定系啊其他公安部门啊五星大酒店啊系嘛啊，另外仲有啊吓呢、啊這个前作家金庸啊。啊！嗰時喺杭州咪有一個叫雲松書社嘅，係嘛？當然後來佢好醒目啊，好嘢啊！一起咗之後咧，中國送俾佢嘅杭州市政府，係嘛？送塊地俾佢，然後咧喺嗰度起咗個雲松書社，呢個佢自己俾錢咧，係佢嘅。起咗之後，哎，見到世事唔對，即刻將佢送翻俾杭州市人民政府。嗱，而家嗰個雲松書社咧，我可以講。系入到去打开个水喉咧，一样系有所谓嘅屎水咧，系流出嚟嘅。啊，即系话啊，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咧，变咗杭州嘅屎水问题咧，就上游杭州市委书记、市政府、金融啊、故居，下至杭州嘅贫民咧，都雨露均沾，一个都不能少。呢、這个咧就形成咗一种咧，系人人平等啊嘅一个局面。嗱，呢个咧，马云自己都讲过嘅。马云咧系曾经有一篇咁嘅讲话，因为评论到咧北京个空气污染问题。吓，北京你记唔记得？大约七八年前，咪一个前中央电视台嘅女记者叫柴静，柴静咧拍咗套纪录片，系就系话咧成个中国咧嗰个空气咧污染好犀利，尤其系北京吓。咁当时咧，马云就一段咁嘅说话啦。嗱，我哋睇睇。 今的雾霾，我特别高兴。我从来没那么高兴过，因为北京以往我们呼吁水、呼吁空气、呼吁这一切食品安全的时候，并没有人多少相信，因为特权阶级他们有自己特供的水、特供的食物，这次雾霾他们没办法有特供的空气了。这次我相信北京各个部委包括中南海在内呼吸的空气跟我们是一样的，他们回到家同样会面临到老婆孩子的指责。 嗱，咁马云讲得好啱，所以我哋由正能量嚟睇咧，第一，杭州今次呢个屎水系大危机咧，吓、啊、由好嘅角度嚟睇咧，系实现咗人人平等。啊，第二就系香港人应该咧身在福中不知福，因为咧杭州啲屎水咧好彩就冇咧系接驳落去咧东江嗰度流落嚟。咁啊！即刻嗱嗱声咧，啲小学生要睇睇个地理课本。哦，原来咧东江之水越山来，系嘛？啊，前几咪轮咧，咪即系中国香港特区同埋邻近地区啊，系联合咧，系举办一个叫庆祝东江水越山来啊吓嘅一个咁嘅唔知几十周年啊，几多十周年，咪1965年啊，好似系嘛？1965年咧就整搭咗啲渠嘅。啊！令到東江水咧係翻山越嶺咧嚟香港，而家已經60周年啦。 咁咧，香港人而家飲到東江水咧，就應該咧係好幸福，因為東江水唔係杭州水，東江水係冇屎冇尿嘅，至少啊，到目前呢分鐘，雖然咧喺中國方面咧係收緊你啲水費，呢啲水費俾得低啦，係嘛？啊，所以第三啊就係、是、呢、這個屎渠咧，如果你話照啊。啊！呢、這個種種嘅傳聞就係一個流性嘅工人咧，係不滿啊辦公室裏邊嘅人士攞去亂咁接駁啊！嗱、啊，這個、呢個咧要問下香港咧水務處，或者香港特區政府應該邀請水務處嘅專家出嚟咧，係幫中國去澄清，到底用屎渠去駁翻正常嘅水渠，喺技術上做唔做得到？要駁幾多條？一個人你偷偷嚟到博咧，你搞到全城都飲屎水啦！啊，呢個工程啊，我相信係相當浩大，定係四兩撥千斤。只要咧貢幹原理，你揾到一節啊，大約啊七八尺長嘅啊呢個屎渠咧，啊就然後博落去水渠咧，就自然搞到咧係全個杭州家嘈屋閉，得唔得？到底技術上做唔做得到？呢、這個第一就幫中國方面咧，可能有可能辟謠啦。第二就是向呢個香港的中學生增加了個通識課啦。啊，雖然咧呢個屎渠駁水渠咧呢樣嘢咧喺 DSE 咧係物理學啊或者咩係唔會考，但係呢個咧係好重要，對於全香港咧係重要嘅一課。因為當初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話：井水就不犯河水。嗱，如果井水不犯河水，就唔會搞到咁啦。而家你搞到咧，不但喺杭州咧，不但井水犯河水，而且仲要叫屎水咧就犯自来水。一旦屎水犯自来水咧，就冇咗一水两制咯，系咪？一水两制好重要，你知唔知啊？啊，而家咧，你杭州就系因为咧呢、這个姓刘嘅，据说呢个万恶嘅工人啊，系破坏一水两制，将啲屎水嘅水渠接驳落去。自来水嗰度，你咪搞到成个杭州污染晒咯，系嘛？所以呢个教训咧，一定要充满血泪，当然亦都充满臭味啦，系咪？呢个一定要咧，唔止系杭州人嘅事，亦都系香港750万人，包括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吓，你呢度系用普通法噶嘛？你要记住啊！江泽民讲过啊，朱镕基啊，邓小平啊，系嘛？香港咧系要一定要奉行一国两制啊，不搞社会主义啊！啊，所以咧，如果你搞到一国一制，井水犯河水，河水又同井水融为一体咧，啊，咁呢个一国两制就玩完啦，就会成个吓、啊、自称系国际经贸城市咧，发出一种异味啦。你话系咪嗱？好彩。啊！呢、這個杭州咧喺呢個咁嘅例子啊，及時發生，會令到成個中國香港特區警醒。所以我認為啊，結合到呢三大我頭先分析嘅因素咧，杭州嘅屎水大風暴啊嘅疑雲咧，對於成個中國咧係為香港特區咧係最有警示作用，同埋亦都令到香港人咧係更加感激。同埋咧，更加要领悟到自己系身在福中不知福啊，系咪啊，鲍生？ 系咁啊，我又唔系专家啦，我又唔系工程师啦，咁我头先咧我都提出咗质疑嘅，照计咧供水系统同埋污水系统咧系两个唔同嘅系统，就照计冇可能喺短时间里边接驳到。其实呢方面咧我都有疑点啊，不过咧就比我更加心水清嗰啲咧就叫南方周末嘅记者。咁因为咧，佢哋已经第一时间咧去调查呢啲咁嘅污水嘅问题啊。咁啊，佢就质疑咧，嗱，如果真系信官方嘅说法，系一啲叫做藻类嘅厌氧降解产生嘅物质，令到个水源污染。嗱，咁但系采水嘅地方咧系一条溪啊，叫兆溪啊。咁照计污染咗，咁你即使进入咗。那個供水系統裏面都應該是經過過濾或者是一些叫消毒的情況才可以進入了民居的。那如果我假設真的有這個藻類的厭氧的現象，那即是換句話說是官方的過濾或者消毒系統是失效的，沒有過濾清楚就可以供應給民居的。那所以其實就算我信官方的說法，那都可能暴露了個進一步的問題，就是自来水的过滤和消毒系统是不是已经失效，还是调转想那些水的而且确是有污染，但是呢有人 去熄咗或者系将佢关闭咗个过滤系统咧？嗱，呢个反而可信，因为唔经过过滤，将啲溪水直接入去嗰个自来水系统，于是供应去到民居咧，可能就出现咗头先所讲嘅啊屎水现象。所以嗱，呢个究竟真相系点咧？但系我相信咧，其实喺中国嘅媒体或者系官方嘅公布里边，你永远揾唔到个真相嘅。最后就系靠你自己啊生存去。怎样去解决你的问题的，因为现在官方怎样讲，杭州的居民要喝的已经喝了，不喝的又会不喝，买到水的就会有得喝，现在这个现状就继续在这发酵，虽然官方已经将这个温度就叫做尽量降低，希望不要引起恐慌，但是民众就不买单咯。 他想而已，现在呢总的来说无论是屎水还是什么水，咁而家成個杭州地區啊，當然咧，如果有中國香港特區啊北上交流嘅中小學團，如果啱啱喺杭州，咁係咪應該由教育局啊發出呢個緊急嘅指令，叫佢哋即刻翻翻嚟咧？定係中國香港特區係咪要對香港市民啊前往杭州發出一個叫旅遊啊，唔好講話紅色，叫啡色警告？不是黑色亦不是红色，是叫旅游啡色警告，即是呢要警告表示呢嗰度啲水呢是出现呢一隻嘅颜色。咁你都要做一个负责嘅政府啊，你系咪应该发出指引啊，系咪你要超前部署就唔得啫，杭州呢单屎水大风暴超前部署系好难嘅，但系亡羊补牢都应该啩，系咪咁同埋呢今年新学年啊，中国香港特区教育局仲会唔会指引啊？嗰啲中学啊，去上北上交流啊，去培养中国人意识嘅时候，会唔会将杭州由中国咁多个城市啊嘅名单咧系剔出咧？你要有个表示噶嘛？咁啊，香港啲中国家长咧唔系蠢噶嘛？啊，佢哋知噶嘛？啊，今年仲去唔去杭州啊？系嘛？你要有啲啊！跟住嘅做法咧，唔好净系顾住十号风球先得噶，系嘛？咁所以整体嚟讲咧，对于香港系好有一个正面嘅借鉴作用。 另外一个角度啦，咁而家杭州有冇出现大规模嘅死亡事件咧？冇啊嘛，因为咧根据网络上边嘅报道咧，其实五六月咧，杭州嘅水质已经出现咗问题啦，有一啲红头文件嗱，大家睇睇，就已经话佢嘅大肠杆菌嘅数目咧系大升。但是呢一两个月以来呢都冇，即是官方冇乜处理嗰个水源嘅问题，亦都冇呢发出健康嘅警告。咁换句话讲，其实而家七月啦，先至出现屎水事件呢，其实杭州人呢可能已经嗰个身体有咗一种叫抗体能力，即是话呢饮咗两个月嘅大肠杆菌水，我唔好用屎水啊，用大肠杆菌嘅字眼好比较舒服啲，大家咁就令到大家呢个身体个抵抗力呢就增强咗好多，即是话两个月嘅呢个抗体呢就已经形成咗啦。咁其实唔止杭州人，我相信成个中国嘅人呢，十几亿人呢，佢哋嗰个元素表呢，因为长期呢对抗呢啲咁嘅重金属啊，或者系大肠杆菌咧，身体系异常嘅。所以香港人咧上大湾区咧，我相信亦都系件好事啦。咁长期以嚟，而家成日北上消费啊，饮饮食食啊，啲水啊，啲油啊，各方面嘅同大陆看齐，咁啊，应该咧个香港人嘅身体抵抗力咧，亦都会进一步上升咯。嗱，凡事向正面谂啊，陶生，我哋唔好净系讲啲唔好嘅， 全部系正面嘅今日。 系啊，系嘛，冇错冇错， 所以唔好恐慌，千祈唔好恐慌，系嘛。咁啊，所以即系香港啲中学生咧，以前啊，广东话有一句啊，啊啲老豆老母啊闹啲细路啊，系嘛，供你读书噶嘛，呢个衰仔系咪读屎片啊？系啊，而家咧就供你读书，但系最紧要唔好咧系读咗啲屎水出嚟，唔好咧乱咁饮啊。北上游历咧要睇地方吓。这个呢就令到家长不要那么失望了，是不是？好啊，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多谢各位收听风云快讯，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好，多谢大家，欢迎大家加入风云会，拜拜。 你都知道现在香港 in a way 都是叫 trouble water。既然我们找到一条桥 over the trouble water， 我觉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条桥嘅， 我希望好快有机会，我同你就成为喺海外同埋香港好多身处 trouble water